二，绘画。一， 快放假了，你想不想去旅行？ 当然想。 中国的名胜古迹多得很，去哪儿呢？ 你说吧，听你的。 先去桂林吧，那儿的风景美极了。 从这儿到桂林坐火车，要坐多长时间？ 大概得20多个小时，我们在桂林玩3-4天，然后去上海。 这个计划不错，就这么办吧。7点有电影，现在去，来得及来不及？ 来得及。 我们看电影去吧。 走吧。 二，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。 对，上海的东西比这儿多得多。 去上海的时候，我想买些礼物寄回家去。你觉得上海哪儿最热闹？ 南京路，那儿有各种各样的商店，买东西非常方便。 听说上海的小吃也很有名。 你不是要去豫园游览吗？顺便可以尝尝那儿的小吃。对了，你还可以去参观一下浦东开发区。